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辛辣麦克，Welcome back！Sherlock Ma 全新出击， 南北共治点，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a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a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 嘿嘿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2018年的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在空中跟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限量的你，问声周末快乐。今天是2018年的5月20号星期日，在今天晚上10点钟到12点，两个小时的空中约会时间，当然就在你最最钟爱的北京乐广播 FM97.4。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末好，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今天呢，5月20号，520，我爱你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啊，这个今天的告白，今天的这个祝福传递，都可以呢把它美梦成真，心想事成。今天真是一个很适合表白的日子，520，对不对？麦同学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超常发挥。不知道各位今天白天是不是已经表白过去了，还是呢都等在今天晚上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呢，通过一首歌曲来在节目当中呢传递一下自己的表白的心情。不要忘记，现在可以跟我保持即时联络啦，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让我来帮你啊助推一把，帮你呢表白一下。或是呢在微信 ID 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里面搜索麦家族全拼就可以了。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今天晚上就是要表白两个字，就是要帮你传递。希望今天白天表白成功的朋友呢，已经成双成对听节目了。如果表白失败的朋友，尴尬的朋友呢，今天晚上听听节目啊，缓解一下尴尬，对吧？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没有什么卵用，但是，要不然再来一次。比如说我教大家怎么表白哈，你知道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你知道我最大，你知道我除了有才华，然后呢这个主持电台节目啊，写书唱歌写歌啊，这个各种优点之外，不是吗？还有什么缺点吗？就是缺点你。这个时代在往前走啊，表白技能呢也不断的在升级，每年的表白，每年的520都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不限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土味情话了啊，一定要能用一些高阶的手段帮你的表白成功一下。你像今天呢，我要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场为所有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好了，喜欢听我创作的这歌迷朋友们送上我的音乐表白。你知道，就是要有一些小小的这个设计，哪怕呢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设计哈，但是呢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很用心，好吧？我用心的为大家送上一份我对你的音乐表白，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 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落，边拥有边失去着。 天哪， 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来。 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孩子们为你唱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 这首歌曲是我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的一份520的祝福。因为呢，很多听我们节目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亦或是呢听很多年前麦同学节目的，比如说边走边唱年代哈，包括呢下午三点档的这个年代的众多同学，就像是呢给了我很多动力的追光者一样，不断的呢追随在我的身后，像影子追着光去梦游。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在不同的时间段相会在空中的某一个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不管你会停留多久，我都会为你抬起头。希望每每抬起头的时候，可以看到你最最不一样的笑脸，天空中会绽放出最美的彩虹。欢迎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里是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好音乐好心情都在这里了。今天晚上5月20号，你有什么表白想要通过我们节目传递，现在快快拿出手机，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或是呢找到麦家族麦后的点歌贴进行点播，都会有机会帮你实现你的有爱心愿。 But I don't go there no more. Every night seeing all the same faces, but I see you before. I don't even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But girl, I think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 put my lifeline in your hands. I already know it's over, over. Never finding you again, I know, sir. What I gotta lose, I'll take a chance. looking for a situation, but who would have thought I'd be breaking every rule I ever made, but guess it's a good time to start. I don't even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girl, I think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 put my lifeline in your hands. I already know it's over, over, never finding you again, I know, so what I gotta lose, I'll take a chance. 在心跳的世界，在活力的城市，跟 DJ 麦同学一起边走边唱。Hello， 我是 JJ 林俊杰。 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大家在空中跟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边走边唱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看到了今天在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当中呢，抢到沙发的这位是皮卡瑞520沙发，恭喜你麦通古朵啊！这委屈的坐了一下板凳，但是呢，同样哈也是幸福的板凳。以及呢，今天的第三位啊，第四楼了。哎，那第一楼去哪里？啊！突然间直播间出现了，哎，奇怪的事件。一楼、二楼、三楼呢？三楼去哪了？为什么直接是四楼？好，没关系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在第三位的四楼的这位春香看电影，他是5月25号是他 idol 在西的生日，希望呢可以呢点一首歌曲，把这样的这个祝福提前的来祝福一下，毕竟是520嘛，有爱对不对？喜欢自己的 idol 就要大胆在520表白出来啊，不管能不能跟他在一起，总之呢想提前祝福他生日快乐呀，希望呢他可以以后的日子里面就幸福开心每一天，你的快乐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所以呢送上这首非常应景的歌曲，非常欢快喜庆的歌。有5月20号过生日的朋友吗？ 为什么那些不甜，为什么风景不美，因为你在身边，世界只剩下一个焦点，一开始你就特别，从眼神就很体贴，我们都不穿鞋，光在交叉月耳语留言，在这之前我到底是谁，你出现我眼前，一瞬间一切都改变。 Happy Birthday， 你就在我身边，和你只哭一声，胜过天长一天。 Happy Birthday， 告别忧伤昨天，自从遇见了你，这是我 Happy 今天呢，你抢到了沙发，当然要把这个祝福呢帮你来传递一下。他说今天是一个朋友20岁的生日，哇，这个年轻的小朋友听我们节目，证明了我们节目真的是，你知道，就阳光充满了这个能量，青春的气息。虽然我也确实跟这个年龄差不多，对。然后呢，这个朋友啊，祝你幸福，早点找到喜欢的那个他。嗯，希望呢可以像你的这位这么要好的皮卡瑞好朋友说的那样哈，早日遇到那个缘分吧。但是20岁的你，反正还年轻嘛。今天适合表白一下，520，快快快，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里，大胆说出你的爱。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可惜。 天大麦克风。

世界。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MAI。 23:14，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直播环节当中，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点歌传祝福告白时间520，我爱你。现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拿出手机在微信 ID， 你有微信吗？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 Party hard just like it's Mardi Gras, cause that's what life is for. And we don't party hardly, we just party hard. And not because we bored, we party cause we born a party. We gon' move our bodies with our hands in the air and wave them all around like we just don't care. Yeah, more and more to win the house. Yeah, I'm about to turn it out. Yeah, and you know what's going down. Physically, physically, physically round.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We like to move it.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She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We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We like to move it. Party ain't done, party ain't done. Party this body got started like one. It just begun, big action. Pop up the volume, speaker blast done. Shake up the ground, shake up the ground. Shake like an earthquake, quake up the ground. Play to make a sound, play to make a sound. Play to make a, say to make a, say to make a sound. So I can do my little dance, do my little dance. Do my little, do my little, do my little dance. Pants in my pants, got pants in my pants. Pants in my, pants in my, pants in my pants. That's why, yes, that's why. Yes, that's why. Keep on doing, doing what I'm doing, y'all. First name Mudo, last name Mudo. Here's how you spell it, M-O-T-O, M-O-T-O. When I step in, all the girls want a photo. You know, hey, yo. I'm more than more than in the house. I'm about to turn it out. And you know what's going down. I'm physically, physically, physically around.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We like to move it.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She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We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We like to move it. I like to party, party. He like to party, party. They like to party, party. We like to party. She like to shake it, shake it. She like to shake it, shake it. He like to shake it, yeah. Somebody say ho. Say ho, ho.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Yo, somebody say yeah. Say yeah, yeah.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back it up. Give me room, give me room, give me room, car.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We like to move it. She like to shake it, shake it. She like to shake it, shake it. She like to shake it, shake it. Yeah, shake it, girl. We like to party, party. We like to party, party. We like to party, party. We like to party.We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He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They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Oh my, radio star. 天哪，麦克风。 天哪，麦克风。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灯，那扇窗口。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

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比真实精彩。 未来可期，在2018年的5月20号，不妨呢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如果呢你已经呢遇到了那个所谓心中对的人，不妨呢许下一个甜蜜幸福的心愿。如果今天的你还是呢一直在看别人在这秀幸福，自己内心很气，为什么我一个人是单身？为什么？为什么？许一个心愿，明年要两个人过。 我只想不挽留，你泪也没有流。把你笑容剥脱，灼伤温暖都是我。我固执过了头，没照顾你感受，颠覆了平静生活，却没换来好结果。 只剩你皑皑白雪中，说却有一丝的暖风。 若你对我脸红，呼一口气都捉弄。 如今我失去你影踪，黑夜我要为谁相拥。 方向只能遵从依然散着光的梦。 为着重新有色彩。 人活在地球上，活在世界里，生活当中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爱。所以呢，我们的节目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也是带着爱去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来放送好音乐。做广播节目这么多年，时间过去了，好像呢所谓的初心没有什么改变。一说到初心，看到了在麦家族麦 home 的这位奋斗吧小四儿小四儿来了，他说呢，麦老大很久不见呢，想听你之前呢写过的一首歌曲，虽然那首歌曲是 demo， 但是呢经常被同学们来点播，让我想说我究竟能不能什么时候不犯懒把这首歌做出来跟大家分享呢。但是呢做写歌的时候呢，写一些你知道音乐的创作 demo 的时期，我会觉得很原汁原味啊，就像是呢喜欢一个人或是呢喜欢做一些事情这种初心一样啊， demo 呢就是最最原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想听这首千年梦，是梦不要醒，醒来如梦一样纠缠生生世世。 兵荒马乱，隔前世纠缠，数千年恩怨，读不懂你的眼眸中的伤感。悬崖吹动，欲哭却泪干，白绫风中散，等千年情难断，劫已难。家世纷乱，婆娑散泪眼，量不透我的内心中的勇敢。天涯遥远，抵不过千年轮回的纠缠，望不穿泪打转，爱恨断。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 记得那年

I'll go fast, you could just as much as me. I'm less of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ss of, oh baby. Less of running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Less of, oh baby. Oh my, my, my. 每天跟随 DJ 麦同学在电台里边走边唱，青春无极限，甜心巧克力作为礼物，让 DJ 麦送给大家哦。大家好，我是林志玲。 到了北京时间23:53，今天的节目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要在最后一首歌之前呢，再次的祝福一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虽然呢不是什么所谓的特别的节日，但是呢很多这个我们的听节目的粉丝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啊，是朋友圈里的、票圈里的众多同学们呢，已经把520、521啊，这包括从519开始，对吧？518你也怎么不过一下呢？啊，我要发，是吧？就不说了吗？朋友圈里面呢，就是有一半啊晒幸福的，对吧？这虐我们虐单身的啊，还有一半呢是哀鸣的。哎呀，我怎么单身呢？啊，中间呢还夹了几个非常坚强的微商。这就是这个朋友圈的这个构成，是吗？所以呢，今天晚上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呢，我们除了听到一些歌曲之外呢，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甜蜜哈。那像我在节目里刚刚讲的，如果呢你已经获得了幸福，希望可以把这个幸福延续下去。范晓萱的那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就是唱的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的感觉，对不对？在节目里听到了，包括呢刚刚的那首Universe 也是唱到了这个你是我心中的宇宙嘛，对不对？就一定要跟你永恒的在一起。那如果呢你是单身的人，说明呢幸福在不远处向你招手，那个人呢在等着你说 I do， 或者是你向他说 I do 啊。 I do 呢是要两个人一起做才可以，才是真正的 I do。看到了雪玲儿留言说，期待麦同学麦麦能在呢《千年梦》推出10年的时候呢，听到一个完整版，也算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这首歌什么时候写的？0910吧，对不对？09年、10年、11年左右，对。你还要再等个10年可还行，快了。谢谢你，三内心。他说呢，听到了一首这个最佳损友，喜欢那一句，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很高兴认识你，再见就是再也不见。我在我之前写的一首《最下》里面有再见不见，也有说到这一句。有的时候说一声再见很特别，可能是很快就见了，也可能是再也不见。希望每个人呢，在不管是什么样的维度下的相遇，都可以呢碰撞出幸福的火花。麦同学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跟你在空中一起 pick 你最爱的好音乐，和你一周来了这工作日当中呢最最特别的心情分享。不要忘记在线下继续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找到跟你一样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就可以了。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下周六晚上9点再见吧，祝你晚安。 天呐，麦克风。 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Show you 我的心却不放弃。Under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将放松用光芒晒你，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Under one you want。幸运的时价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让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尖叫。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